秒杀金条活动，凡店内消费珠宝类产品可参与珠宝盛宴满额赠活动，惊喜不断，优惠多多。更多活动参与详见店内海报或微信搜索公众号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欢迎您。全程欢乐购，心动好选择，快乐的小雨会为您介绍更多的产品，告诉您更多的打折信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的购物提供更多的帮助。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想购时间，之前我们99块钱推荐羊奶粉的活动是特别的火爆，活动结束后电话还是此起彼伏，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呢？今天我帮大家来算笔账。很多朋友热衷于用手机，一部手机5-6千，如果换成这款羊奶粉，一个人可以喝4年，如果给2位长辈喝，每个人可以喝2年，而连续喝2年的羊奶给身体带来的健康，那是手机无法比拟的。所以今年咱们提倡感恩父母，今年不换手机，省下这个钱去孝敬父母。当抢购时间遇到感恩节，99元的价格秒降变成了69元，这样一算，同样一部手机的钱置换成羊奶粉，又可以让父母多喝半年。想要参与，现在就可以来拨打4007105106 4007105106。来自陕西富平的高品质羊奶粉，厂商建议零售价是258元一盒，感恩节特惠一盒只要69元，69元可以买到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4007105106 4007105106。提醒各位，69元一盒的价格只有本档感恩节活动才能享受，错过将不会再有，赶快拨打热线4007105106 4007105106。陕西富平是享誉全球的羊奶生产基地，在10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陕西关中地区养殖了全国超过30%的奶山羊，主要集中在富平县。富平县的奶山羊存栏数量很多，达到50多万只。气候温和，农业发达，平原地区作物可以做到2年3熟。平原南部和北部地区的小麦、玉米、豆类作为奶山羊发展，平原南部和北部地区的小麦、玉米、豆类为奶山羊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饲料，所以羊吃得好，产的奶是自然好。现在的富平拥有2000亩的生态牧场，没有农药污染，24小时成奶，先进技术彻底除膻。厂商建议指导价是258元一盒，感恩节特惠一盒只要69元。4007105106 4007105106，69元一盒，强壮一个家庭，强壮一个民族。羊奶当中的钙、铁、锌、硒、维生素一样都不少，还特别添加了硒元素和益生菌，营养丰富。而今天69元的价格对于我们来说经济实惠，没有负担。4007105106是官方的订购热线，尤其是冬季啊，一定要给自己添加动力，一天一杯，奶香宜人，营养全面。4007105106 4007105106。此刻线上是最爆满的一次，成功订出332盒。7033的黄先生订购，说是给父母订的。2988的葛女士订购10盒，说69块钱仅仅是自己的一顿午餐费，那订购10盒，一家5口人每天一杯才几块钱。5206的朋友说自己对羊奶是早就知道，父母上了年纪，做儿女的订羊奶就是希望他们二老啊身体健健康康的，这也是做儿女的福分。是的，建议大家每个家庭都应该来喝羊奶，花费不高，只要69元就能喝上半个月的时间。4007105106导播提示，目前是全面满线，厂商建议零售价每盒是258元，现在一盒只要69元，赶快拨打4007105106。特别要说一下，羊奶粉当中啊增加了硒元素和益生菌，所以不管您是工作一族，长期身体阶段需要十足营养的，都可以来选择瑞麟羊奶粉。羊奶当中的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A 和 B 含量都很丰富，而且脂 肪颗粒小且均匀，更容易消化吸收。通过4007105106，不需要花到原价258元一盒，也不需要原来的99元，现在呢只要69元一盒，只在感恩节，每天只要几块钱，几块钱就是两瓶矿泉水、一串烤肉的钱。但是今天一杯满满营养的高品质羊奶给您带回家了。4007105106，4007105106，身体是需要养的，而今天希望大家能够转变这个观念，喝上好的羊奶，把身体养好了比什么都强。本档节目看到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在订购，首先呢价格实惠，每盒只要69元，上班族喝精力充沛，老人喝呢更是好处多多。所以最后的时间千万不要犹豫，立刻拨打进4007105106，4007105106，订购成功送货上门，先看在验，满意之后付款。4007105106，4007105106。 为期3天的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闭幕，各路武林高手齐聚一堂的大会中展现了哪些看点？其中2015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作为机器人大会的三大板块之一，也吸引了众多目光。本期节目邀请这次比赛的参赛者做客直播，聊一聊他们和机器人在一起的收获。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机器人大会当中的年轻人。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回顾在历史上的11月26号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讲到的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威利斯开利，在13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76年的11月26号，他作为空调的发明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要说空调啊，我们得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比如说呢天气遇到了极热或者极寒的天气下，很多人呢就没有办法来正常的工作了，甚至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祈祷老天爷赶紧下场雨啊，来让闷热的天气变得凉快，或者呢能够赶紧来度过严寒。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气对于人类的控制在空调来到我们身边之前，一直呢都是处在绝对优势的地位。直到1902年，开利博士呢，在1902年为纽约的布鲁克林的一家印刷厂设计了一套空调，的系统，解决了因为夏季湿度太高，从而呢导致纸张变形没有办法印刷的问题。而之后的100年的时间，因为这套空调的诞生，解决了许许多多人啊在酷热当中没有办法工作的问题。开利博士呢，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家公司，并且是生产了很多的空调。后来呢，他们还借用自己产品在世界大卖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假设说要是没有空调的话，世界的工作效率会降低40%。有没有他们说的这么严重，倒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确会发现，没有空调的夏天太难过了。空调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惬意和舒适，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开利博士的发明，同样也是源自于科技对于我们生活的改变。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先来分享的是一个新鲜的科学发明。对于呢日本而言，要提到的是它其中的一个社会问题，日本的老龄化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所具备的问题都在日本的社会当中体现出来了。比如说失智老人走丢的情况就很严重。根据呢日本当局的统计，在去年啊离家 走丢的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0000人。这10000人可能对于中国而言啊，13亿人口不算什么啊，这我只是说10000这数字啊，不是说是10000人走丢了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日本，你看日本那么小的国家，这10000人在整个的人口基数当中可是了不得啊。而且这10000人呢，都是谁家的爸爸、谁家的奶奶、谁家的爷爷，这也是给很多家庭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烦恼。日本人呢就想面对这个情况啊，能不能借用高科技的方式来让老人走不丢？比如说他们曾经用过叫定位手表，这个定位手表呢，老人出门的时候戴在手上啊，这样呢就知道老人呢丢不了了。哎，但发现这个手表啊也不是特别管用，因为那手表本身就很容易丢掉。比如说老人出门的时候把手表丢了，或者说出门的时候根本就忘带手表了，这可怎么办呢？最近位于日本山梨县的一家公司在市面上呢推出了一款 GPS 鞋啊，光听这名字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鞋底啊装了一个 GPS 的定位器，这个定位器呢装上之后就能够准确的知道老人在什么样的位置。但这个鞋子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过一段时间必须要充电， GPS 定位是需要耗电的嘛，每次充满大约可以用400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知道自己家的老人走到了哪里。即使呢是那些失智的老人，在过去呢不声不响外出了以后呢，我们都能知道他去了哪儿。而在这个他穿这双鞋之前，大家要找他啊，就得劳师动众，找什么亲戚朋友啊，找警察呀，才能够把他从离家好远好远的地方才能找回来。有了 GPS 鞋之后，老人出门呢一定得是穿鞋，穿上了这双鞋，我们就时时刻刻能够监控他的位置了。这个鞋呢在日本目前的售价是60000日元左右，和人民币呢大约是3000-4000块钱。除了买鞋之外，还跟手机一样啊，每个月还得支付一笔的这个通信费用，就相当于交网费啊或者数据通信费啊等等等等。但即使花这个钱，也要比老人走丢了所带来的麻烦要更划得来。好，以上时间主持人玉龙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个新的科学发明，这确实是一个通过定位技术，很成熟的定位技术来造福我们生活当中老年人的一个表现啊。这一部分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走入呢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的这可是一个大事啊，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上的机器人都到北京来开大会了啊。这大会呢有什么看点？另外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跟各位来聊到的是，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的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哎，这比赛又有什么情况呢？有什么值得说到的呢？请您继续收听。为期3天的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闭幕，各路武林高手齐聚一堂的大会中展现了哪些看点？其中2015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作为机器人大会的三大板块之一，也吸引了众多目光。本期节目邀请这次比赛的参赛者做客直播，聊一聊他们和机器人在一起的收获。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机器人大会当中的年轻人。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哎，要说的这事儿呢，是这两天在北京可热闹了啊，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开幕，昨天呢是刚刚闭幕。在开幕之初呢，国家主席习近平都给这个大会来致信了，而且呢其中啊习主席也提到啊，使机器人科技及其产品呢更好的为推动发展造福人民服务。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在工业大生产领域都离不开机器人，例如说很多人呢在路上开的车，没有机器人的精准的操控啊，安装你这车可能在这路上啊开起来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呢毛病就不是那么多了，毛病不是那么少了，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机器人对于我们的生活改变真是太多太多了，有大型的也有微型的，它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这次呢机器人大会是由12个机器人国际组织、58家国内科研机构参与的大会，另外呢还有来自于呢10多个国家以及呢港澳台地区的100多名专家学者都参与到机器人大会当中。 其中包括呢有相关的报告会啊、专题的论坛呐、展示机器人的产品啊，以及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说到的16个国家和地区以及145支青少年代表队所参加为期2天的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关于呢这个比赛，我们先来听一段来自凤凰视频的音频报道，来听听在他们的报道当中是如何展现这次机器人比赛。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2015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的一个比赛现场。那在23号、24号这2天呢，有10几个国家的130支代表队在这里一决高下。 2015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是由工信部、中国科协等机构主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埃及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9至18岁青少年和170多名指导老师相聚北京。此次邀请赛设置2个比赛项目 ：WRO 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常规赛与 VT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以及2个表演赛项目 ：FTC 科技挑战赛与 FRC 机器人设计挑战赛。不同比赛、不同主题，小学组、中学组选手们在这里切磋竞技。 为期3天的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闭幕，各路武林高手齐聚一堂的大会中展现了哪些看点？其中2015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作为机器人大会的3大板块之一，也吸引了众多目光。本期节目邀请这次比赛的参赛者做客直播，聊一聊他们和机器人在一起的收获。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机器人大会当中的年轻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他们都是参与到这次机器人大会当中的参与者之3啊，因为有3位。首先介绍到的是北方交大附中科技艺术中心主任、2015年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总裁判长祖浩东。欢迎祖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交大附中的祖浩东。 祖老师，您这次还是裁判长，而且有很多的机器人的比赛的成果是经过您这儿检验的，一会儿呢也跟我们各位分享分享。另外呢，祖老师还带了2位得意子，这个弟子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位呢是来自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汽车工程专业的毛炫宇，欢迎炫宇，你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还有北方交大附中高3年级的常玉毅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老师带着2位学生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次的机器人大会，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这2位学生这次都是参加到比赛当中了，是吗，祖老师？ 对对，他们一位呢是以教练员的身份出现，一位呢是直接参与到比赛过程当中。 哦，这一位都已经是教练员了。 对对。 教练员是哪一位呢？ 是毛炫宇。 啊，这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的学生。 对对，现在大一了。 哎，这毛同学跟我们说一下，你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教练都教练了一些什么呢？ 关于这次比赛，我主要是负责我们本校 VEX 这支队伍的，主要是在技术方面给我的学生一些支持。有什么难题，如果我的学生解决不了的话，我会用我在大学中学到过的专业知识去帮他们解决问题。 你现在读大一都已经可以来去指导学生，尤其是在机器人这一部分了。哇，真是太棒了。 会有，就是因为已经学到一些专业知识了，再加上因为我以前也是在机器人领域，这个算是有一些经验了，然后我会去教他们一些经验，然后也通过这会告诉他们一些专业知识。 毛炫宇从初中就开始接触机器人了 啊， 然后高中3年，他现在也有5、6年的历史了。 对， 差不多。 好，关于这一部分一会儿可以多跟你聊一聊。还有一位呢，常玉毅也是这一次呢参与到机器人大赛当中去了。这次你在比赛当中是学生还是教练还是什么呢？ 当然是学生，参赛队员 啊。参赛队员。你的参与项目具体是什么？ 是 FRC， 就是 First 机器人挑战赛。我在这个队伍中是做队长，因为我现在是高3年级，然后同时带我们学校几位低年级的同学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我们今年这个比赛是用一个 FRC 这个项目的极限抛射这个项目，它的具体就是 机器人发射一些飞盘，然后发到一些不同的得分框里，然后得分。 嗯，哎呀， 去年他是代表咱们国家参加了澳大利亚的这个 FRC 的比赛。 对，您刚才提到几个专业名词啊 ，FRC， 包括我看到这次邀请赛呢，包含有四大项，比如说 WRO、VEX、FTC 啊 ，FRC， 刚才都说了，这到底是什么呀？这都是几个英文字母？您给我们先解释解释。 这些活动呢，它都是国际化的一个比赛项目。 嗯。 比如说 WRO， 它是用这种标准的积木块来现场搭接一些小型的机器人。 嗯。 完成一些在场地上随机摆放的这种动作。 嗯。 所以呢，对学生的这种搭建现场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嗯。 但是这个项目呢，它的体积比较小一些。大概有一个单人床吧，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嗯。 那么FTC 这个项目就不一样了，它是用金属啊，用自己加工的手段来完成每年不同的这个课题。像今年就是把有小的球有大的球放在不同分值的框里，看谁放得多，从而获胜。 有竞技的意味在里边。 对对对。 嗯 嗯，那么VEX 它呢就竞技性今年体现得更强一些。 嗯。 它是要用抛射的这种方式， 嗯， 要把这个像垒球这么大的这个塑料球要打到将近5米远， 嗯， 要落入一个很小的一个框。 嗯。 那么在这个竞争里边呢，它是比较激烈的。像这两个项目，包括 FTC、VEX， 都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嗯， 特别是在比赛过程中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交流。 您说这开放的平台是个什么意思？ 开放的平台首先是它的比赛形式， 嗯， 是每一场比赛啊有4个机器人一起比， 嗯， 而这4个机器人是来自于不同的4支队伍， 嗯， 他们是第一次碰面，第一次交流，当然两两分成这个两组吧，分成两组，他们要联盟还要对抗，所以在短暂的时间内交流就成了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嗯，这交流包括咱们这机器人怎么合作会比较合适，你打什么， 还有语言问题呢 啊，还有 来自于那么多的国家， 对， 还有语言不通的问题。 哎呦，这是真棒，这孩子们又在当中展现了自己的成果，而且还交了很多的朋友。 对， 我们在说到这个比赛当中，您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它不同的几个分类，为什么这个机器人邀请赛要给它分成这几个分类呢？ 因为这个是按照国际上边比赛的一个惯例， 嗯， 它每一项比赛都有自己的特质，还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嗯， 既然它是国际化的，所以它的规则、它的比赛方式都是确定下来，全球统一公布、统一解决问题的， 嗯， 所以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青少年的机器人活动，实际上和国际上是同步的， 同样的标准， 哎，同样的标准， 这就有点像什么青歌赛、美声组。 对， 对， 流行组、通俗组，大家 更像奥运会，机器人的奥运会， 哎，机器人的奥运会。 对， 既然说到奥运会呢，咱就得谈谈这个获奖的问题了，或者在其中有没有什么冷门，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比赛的场景和成绩呢？ 嗯，我们这个机器人的活动啊，咱们就说中国吧，它的这种参与的时间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 嗯。 所以我们参与这个青少年机器人活动的历史并不长，所以呢，我们的基础还比较薄弱。 嗯。 但是在国际上，我们也是这个摘金夺银，也取得了很多的好成绩。 嗯。 那么现在，我们的支持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教委啊、科协啊等等各个这个部门对学校的科技教育支持力度非常大， 嗯， 所以呢，使我们北京市的机器人活动在全国来说呢是领先的。 嗯 啊，像下周我们就要进行北京市教委主办的这个机器人比赛，将有6000人次，6000人次来参加这个活动了。 这都是北京的各大中小学。 就是中小学，嗯， 他们带着自己的机器人的作品。 对，一共有5个项目。 哦， 就像奥运会嘛，它有5个项目。 对，那我们再回头说到这次的这个比赛啊，就是昨天前天刚刚进行的比赛，在您看来哪些人您印象特别深刻，可以给我们各位描述一下吗？ 啊，可以，比如说在这个VEX 这个项目里边，今年呢我们有这个最好成绩的出现，它有一个竞赛的项目呢叫做 纯手动或者叫纯自动的这个比赛，在全场呢，得分物啊，就是这个球啊，有104个。当2分钟的比赛时间过后，所有的球全部都打入到这个难度最高的这么一个得分区域里边，所以呢，创造了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时刻吧。 就这个，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孩子都这么聪明。 其实我认为学生们都是一样聪明，只不过呢，他们采取的方式可能更这个技巧更好，他们的这个适应场地的能力更强，配合更到位。 对，您刚提到了还有很多国外的一些参赛的队， 对 啊，包括还有港澳台的一些这个同学们也来参加比赛了。大家在这个机器人的设计，比如说这个理念这一方面，外形啊，它的功能啊，甚至这个走的不同的思路这一部分，区别大吗？ 区别比较大。像咱们国内吧，南方的机器和北方的机器就有区别。 这都分南派北派啊。 分南派北派，南派的机器人做的比较细腻，它的解决方案非常的巧妙。北派的机器人呢，做的比较粗犷 啊， 它的这个个体的能力可能显得更强。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真跟南北方人的性格有点关系啊。 有关系，特别是在这个像上海啊、像广州啊这种工业更发达的一些国家， 那 么它的 地区， 说错了，那么在这个范围里边，它的这种设计的效果，跟北方是有着这个区别的。 最后好像是夺大奖的，我看报道当中是有南方的一个小学， 对， 吸引了很多媒体的目光。 对，今年 他们是做的是什么呢？ 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我们在 VEX 这个项目当中，初中的一个联盟，所谓联盟是3支队组成的一个临时的小集体，他呢战胜了由高中组推举出来的冠军，就初中的同学战胜了高中的同学。 哎呀，这让高中同学的脸挂不住啊。 科学上面不分年龄。 您这句话说得好。说到这一点啊，今天您还是带着您的两位学生也是参加我们的节目了。这两位学生呢，在机器人这一部分呢，都是有一定的经验了，甚至有一位这次都还成为了教练，也在这个整个的大赛当中。接下来我先跟教练聊一聊啊，跟教练把关系搞好，以后呢，我要学习机器人的时候，没准还得从你那儿多学一点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到的是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汽车工程专业的毛炫宇回到节目中，他也是这一次呢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当中的教练之一。说说毛炫宇，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玩机器人的？为什么不玩别的呢？很多年轻人喜欢玩什么摇滚乐啊，玩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机器人怎么吸引你？ 是这样的，我真正意义上接触机器人这一块呢，就是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也是我进入北方交大附中以后，我是加入了交大附中的这个机器人社团，然后之前呢，其实也会接触机械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个人是从小就比较爱好这个机械方面，模型车呀，这都接触过，然后2010年加入交大附中以后呢，就是一直在交大附中智能组做机器人，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呢，因为还是对这个机器人挺留恋的，也比较留恋交大附中这一支队伍。 其实你现在学的那个专业和机器人离得也并不是很远。 对， 汽车生产离不开机器人。 对，我现在学的因为是汽车工程，还是机械这一方面的。 对，非常的重要。 你 现在还在玩机器人吗？ 对，其实我现在在每年我们放假我回国的时候呢，都会回到交大附中，然后去给师弟们传授一些经验，然后会把我在大学学到一些知识呢，会去讲给他们高中生听，如果他就是学习能力比较强的高中生，我会讲给他们听， 对， 然后我本人在在墨尔本的我们皇家墨尔本理工这个学校呢，也有一个叫大学生方程式。我本人也是正在做这个加入这个队的准备。 那队进去是不是就特厉害了？ 这个相当于是它是其实是更偏向于一个汽车方面的，但是它的水平会比中小学机器人要求可能要更高一些，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了就是 机械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个其实现在车大家也能发现一个趋势，就是电子化、自动化，包括有一些控制什么的也是要做。 对，您刚才说了这回来还会给师弟们来去传授一些经验，那么今儿呢还有北方交大附中高三年级的，应该是你的师弟啊，常玉毅，来问问小常同学，你有从毛同学那儿学到什么经验吗？他有没有传授给你什么？ 当然有了，虽然说毛老师或者毛教练，他指导的是 VX 项目，但他也同时上对我们 FRC 这个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嗯， 因为 FRC 这个项目不同于其他一些项目，它的比赛场地呢是一个排球场大小，它的机器人呢可以最多做到2米高。 嗯， 这个相当于这个机器人它的就算它的底盘的厚度都有10厘米，撞到人一下都可以直接撞到骨折。 哎呦，你玩这么危险的东西啊！ 是，但比赛方也有很多安全措施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 嗯， 所以操作那么大的机器人，就是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是说我们来弄一块2毫米厚的钢板，我们要往上打孔，我们要装上螺丝，如果我们把它设计错了，但打的孔就白费了，材料可能就毁掉了。嗯，我觉得毛教练在这方面就是在我们设计的时候，他帮我们把关，同时甚至就帮我们。教我们如何来做这个设计，把整个机器人做好，让我们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更高水平的机器人。 哎，问问那个祖老师，就他们现在做机器人都是自己呀，开始去打孔做什么组装，那您干什么呢？旁边就负责一下安全工作是吗？ 那首先要负责他们的安全， 嗯， 其次就是给他们出点主意啊， 嗯， 把方向啊， 嗯， 其实我认为啊，你像毛炫宇啊等等，我的一系列的毕业生都有时间就回到学校来教授给他们这个师弟啊，这师弟师妹们这种专业的知识， 嗯， 我在旁边呢，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就您这儿都还学习的过程， 这个教学相长，学无止境。 哎呀，真是好老师配好学生。我们今儿呢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意思，关于机器人。想必啊，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我们只是呢跟毛老师聊了一下这次这个比赛的情况，以及呢这个相关机器人的一些大概的介绍。您能不能再用声音给大家描述一下，在您平常执教的过程中，和这些孩子们合作也罢，学习也罢。具体都做出来什么样的一些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在您看来未来有没有真的让它投入生产的可能性？ 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做过一个给汽车配的一个补偿系统。 对， 比如说我们的汽车在这个加速的时候人会往后倒，减速的时候人就往前倒了，往左转呢人会往右跑， 没错， 反之亦然。 对， 那主要是地板它对我们人体的这个控制力已经不够了，会把我们给甩出去，对吧？怎么办呢？让我们的地板这个车内的地板啊，和实际的路面产生一个角度，这样给我们人体一个垂直于这个车内地板的一个方向，这个分力，有这么一个分力，这样呢就可以缓解或甚至是消除我们人在这个车体内加速减速左拐右拐它被甩出去的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底盘如果要是能够做得比较好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在车内急速的刹车呀，快速的转弯啊，我们人体感觉不到，只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变沉了一些而已。这个作品呢我们还是比较理想的吧。 就现在这事儿都做成了。 这是几年前的作品了。它可以一 个 小车上边放着一个矿泉水瓶，不大，这个是个模型嘛。放着一个矿泉水瓶，遥控车在操场里边跑啊，转弯啊，急停啊，这个矿泉水瓶不会倒。不会被甩出去。 就听您这么一说，实际上做的很多东西距离真的应用已经是不远了。就过去一提很多学生的比赛，大家觉得学生级的可能就是开发兴趣，玩一玩，开心一下，甚至高考的时候加个分什么的。但是照您这么一说，那个项目我估计啊，再成熟一点，可能就会有车企来跟您谈了吧。这绝对是一个他们用上去之后可以增加销量的一个卖点。 对，你看还有一个例子，像我原来有一个同学，就一个学生，他所做的工作呢是纯软件的。这个同学叫龚炳辰，现在在这个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在上学呢。他的发明是什么呢？他做了一个纯软件的东西，因为 这个软件是机器人的一个灵魂。 对。 那么它的这个发明呢很有意思，就是把手机和电脑联系起来。当你离开电脑的时候，你可能抓着手机就走了。 嗯。 当达到一定距离以后，你的电脑会自动的锁定。那么就保护了你电脑当中的信息。 对。 哎，当你回来的时候呢，那么再解锁。就这个作品，当时的估价是价值，市场价值啊是5亿。 哎呦， 它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产品了。 哎呀，我是希望听到这样的故事越多越好。 这个、哎，这个已经拿到了专利， 科技才是人的现代社会生产的最大的驱动力之一嘛。 对， 你说到了这一点，咱就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展望一下未来。这次呢，机器人大会您也去参加了，包括这比赛呢，您也是总裁判长。您觉得未来的这机器人的发展会把人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呢？ 嗯，是这样。过去呢是这个从工业时代说起啊，工业，然后呢是电子时代， 对 啊，然后到信息时代，网络等等，后边这个时代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么将来可能会发展到一种物联网的时代，就是物体与物体之间，他们形成一个智能的网络，人与物体之间也形成这种智能化的控制方式。那么当你离开家的时候，你的汽车可能就提前发动了。啊，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啊，还没进家门呢，可能灯已经亮了，饭已经做好了。 这已经是现实了，这 已经是 现 实了， 没问题。 那么物品与物品之间的联系，没有人的参与，想象一下。 啊。 物品与物品之间， 他把我锁在家门外边怎么办？ 就是说呀， 啊， 所以说这个发展可能是我们今后要去这个进一步的分析，进一步的理解。 嗯，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个物联网它最终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层级。 嗯， 总而言之，我们周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要是连在一起的话，我们人可能是我们这个物质社会的一部分。 嗯， 而各种各样的物品、智能化的设备，他们也将会有感情，也将会有这个权利、要求等等。这个需要我们这个科学家呀，我们的参与者呀，来进一步的分析。 您这都已经是奔着这个科幻的方向去了，都跟大家来说说未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今儿呢跟各位来从世界机器人大会聊起，也是请到了参加在大会啊重头戏之一的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当中的三位参与者，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比赛。机器人对于人类的生产的改变未来会越来越大，也会越来越明显，因为它会解放劳动力，它会让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有效率。今天呢，谢谢三位做客，也祝愿二位同学未来呢，在和机器人从事有关的工作当中啊，能够有更多更多的好的成就。好，再次感谢左老师。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